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上个星期介绍完了这个罗伦斯的一些流行的作品之后，今晚英国文学呢，我们会来到一个非常之严肃的诗人，他写的一些作品，这些作品可以说难度是非常之高的，就不似得罗伦斯的作品一样是这么普遍普及化和流行的。我们介绍的这位英国的诗人呢，就是艾略特，就是 T.S. Eliot。 艾略特呢，他这位英国的诗人同时也是剧作家和评论家，是在1888年在美国出生，1965年在英国伦敦病逝的。他的祖先是英国移民，祖父是传教士，父亲就是成功的企业家，可以说他自小就是受到良好的文化的熏陶。在1906年 Eliot 就是入到这个哈佛大学，是学习哲学和文学的，研读了很多但丁和一些法国诗人的作品，包括就兰波和马拉美等等，可以说是对他的诗的启发是相当之丰富的。在1910年他拿到哲学硕士学位，来到法国巴黎大学进修，在1911年就回去哈佛继续他的博士学位。当时他对于社会人类学和印度的宗教都有非常之浓厚的兴趣。1914年到1915年呢，可以说是艾略特的生涯的转捩点了。他结识了庞德，在他的帮助之下发表了第一首成熟的诗作，就叫做 J. 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然后他决定在英国定居，而且是专心从事诗歌的创作的。在1917到1919年间呢，他先后发表了诗集，包括1919年的小老头和是圣林等等。1921年他就完成了很著名的长诗，亦都可以说是20世纪西方文学的划时代作品，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荒原》。1925年之后，艾略特的文学批评越来越是强调社会文化和道德的因素，而且他的其中的基督教气味都是越来越浓重的。1929年艾略特开始尝试写作诗剧，他第一部的成功的作品是到1935年出版，就叫做《大教堂内的凶杀案》，还有第二部剧本就是包括1939年的《合家重聚》。1949年的《鸡尾酒会》也是另外一部很成功的风俗的喜剧，还有包括就是大家也都熟悉的1959年的作品叫《政界元老》的。在论文和这个剧作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的同时，阿洛特并未是停止过写诗，他的诗名可以说是有成无衰的，继续是包括有1925年的《空心人》、1930年的《圣灰星期三》等等。阿洛特末期最重要的作品呢，就是一首组诗，叫做《四个四重奏》，是1943年出版的。他的结构模仿贝多芬最后一部室内乐曲的形式，被公认为是阿洛特创作生涯里面的最高的成就。而且在1948年呢，阿洛特是以这一部诗作获取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可以说呢，阿洛特的诗作一点都不容易欣赏，但也都有非常之重要性在这个文学史上面，和他自己很特出的风格。他被称之为是自由诗人的代表。今晚同我哋分析艾略特嘅一啲叫做难度咁高嘅诗作嘅咧，就系葛恩慈女士。葛女士咧就系理工太古设计学院嘅讲师咧，佢自己咧就喺巴黎索邦大学咧系取得呢个比较文学博士嘅。据我所知咧，葛恩慈亦都系对于欧洲嘅诗，特别系比较诗嘅研究咧，系非常之有心得。嗱，葛恩慈啊，我哋一讲到 Eliot 咧，都知道咧难度系相当高嘅。 系啊， 咁特别系如果睇翻佢嘅英文嘅原文啦，唔单止语文方面要好啦，甚至佢嘅结构啊，同埋佢个隐喻啊象征方面咧，都唔系咁容易欣赏嘅。佢被称之为自由诗人嘅代表或者自由诗啦，其实系一回咩嘅事嚟嘅？系一种点样嘅文学形式咧？ 咁返去讲咩叫做自由诗呢，可以讲係喺19世纪呢末至到20世纪初呢，係欧洲嘅诗人呢係越渐呢离开咗呢一种传统嘅写作方法。如果简单啲 嚟讲咧，系可以讲佢哋就系、是、唔再用揾啊，或者唔再跟随咧一啲传统嘅规范嘅节奏啊嗰啲完全咧就系将诗咧解放晒喺一个好自由嘅。嘅方向咧，係嚟寫作啊。咁艾略特咧讀完南波同埋馬拉梅嘅詩咧，當然係會受佢好深重嘅影響，因為咧呢兩個法國詩人咧，佢哋最著名嘅詩咧，都係一啲所謂我哋而家可以講係散文詩咁樣嘅寫作方法嘅。咁樣呢兩位詩人咧，都係喺19世紀末20世紀初咧出名嘅。即係自由詩咧，簡單啲嚟講咧，就係、是、一啲無韻詩咯，即係冇韻嘅，同埋唔會跟隨咧即係一啲傳統嘅規定嘅節奏嘅。但係咧喺佢哋嘅詩嘅內部咧，佢哋自行咧即係自主有一種自己再成立過嘅節奏同埋韻咯。嚇、咁樣嗰個韻嘅韻腳咧擺喺邊咧，係任得個詩人即係佢主觀意願擺喺邊就喺邊咯。 咁除咗話寫作嘅形式方面好隨意或者任意之外咧，咁內容方面有冇雷同嘅地方啊？或亦都係有一種好自由嘅掌握。 如果咧將艾略特嘅詩同南波或者馬拉梅嘅詩比較咧，南波同埋馬拉梅咧就比較觀念性重好多。但係艾略特咧，我哋發覺咧，即係好似你嘅介紹嗰度講咧，佢係好注重即係當時嘅生活啊、文化同埋，尤其是歐洲嘅傳統嗰度咧嚟着手寫佢嘅詩嘅。咁但係咧南波同埋馬拉梅咧，就喺一個好比較純粹同埋主觀嘅方向去做佢哋嘅寫作。當然咧，即係話引經據典咧，譬如話引翻莎士比亞或者引翻一啲好傳統嘅希臘神話，即係。每一個歐洲詩人都會做噶啦，但係咧，即係話咁實際咁樣咧，係去取材於嗰個生活咧，我相信艾略特咧係做多過佢嘅前人咯，即係南波同埋馬拉梅咯。 可能可以話咧，就佢嘅前人啦，南波呢啲詩人咧，可能係着重一啲觀念嘅描寫啊，或者係一啲嘅理解嚇，或者係表達啦。咁但係我哋睇到艾略特咧，冇錯啦，佢亦都係好多時係關心一啲所謂人民主義的問題、宗教的問題、生活的問題、但其實自由詩的出現呢，其實也都是會不會跟歐洲的生活或當時社會文化情況是有密切的關係的呢？ 是有的，因為呢、這個呢是自從呢可以說波特萊士爾，即係一個186幾年出現嘅一個好出名嘅法國詩人布德萊波特萊爾，即係佢嗰個年代咧開咗一個先河咧，就係、是、所謂咧將見到嘅即係城市嘅景象入詩嘅，即係即係話醜嘅嘢咧都入咗詩之後咧都可以係美嘅，所以咧喺186幾年嗰陣時咧，開始咧，即係啲歐洲嘅詩人咧，就逐漸咧將城市見到嘅意象啊，譬如話水渠啊、馬路啊呢啲嘢咧，逐漸咧係入詩。咁我哋發覺咧，艾略特嘅詩咧，即係我哋或者翻幾首咧，都見到佢咧，好多咧都係寫嗰啲城市人咧嗰啲即係無聊啊、空洞嘅生活啊，咁樣咧，所以咧其實咧。佢嗰個詩咧，一方面好似好晦澀咁，但係其實咧，佢係好緊緊咁樣咧，扣住咧，即係佢當時嘅城市嘅生活咯。 但係作為自由詩呢種形式啦，其實會唔會同歐洲文化或者甚至係歐洲傳統嘅一種所謂色味啊、沒落有關咧？以至咧就係我哋會用一啲好唔同嘅形式去講一啲唔同嘅世界觀啊咁。 你咁样讲都可以，因为咧艾略特嘅诗咧早期嚟讲咧，佢主要嘅写作嘅方法就系一种意识流嘅写作方法，即系话系唔同嘅人咧嘅思想咧嗰种互相嘅交错啊。但系后来咧佢开始写嘅诗咧，大致上咧都系表现咧西方文化衰落咧为主题。咁呢個衰落咧嘅開始咧，就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即係開始表現到咧現代西方人咧精神上嗰種廣闊嘅狀況啊。譬如話 日常生活咧欠缺即係一種新生嘅味道，而咧又失去咗傳統基本嘅信仰，咁而咧喪失咗咧一種意義同埋價值嘅方向。講到性即係 sex 嘅方面咧，就已經完全咧唔係一種豐收嘅象徵，而死亡咧就因為佢哋離開咗宗教嘛，所以咧亦都不能預期咧有一個復活嘅希望，所以咧艾略特嘅詩咧逐漸咧表達到就係咧根據余光中先生嘅分析咧，就係好似係夢遊於西方文化嘅廢墟上面咧，喃喃自語住著咧一啲唔連貫嘅回憶。點解唔連貫呢？就係因為咧嗰個所謂歷史嘅連續性咧已經喺佢嗰度咧斷裂咗啊，同埋一啲好曖昧嘅慾望咯。 咁似乎咧，艾略特咧，佢唔单止系有自己嘅创作嘅方式，亦都可以话咧呢种创作方式咧系个当时欧洲社会文化一种划时代嘅一种反应吓。咁所以话亦都系有佢文学史上边一个好特别嘅价值。艾略特寫詩嘅方法咧，有冇階段上面嘅劃分，或者一啲明顯嘅變化咁樣？ 佢嘅詩作咧，係從咧1915年開始咧，係作咗一首叫《The Love Song of Jack Alfred Purfoy》，到咧1944年咧嘅《Four Quartets》。呢一個年代嗰度咧，佢係寫詩嘅， 寫30年詩咁長啦。 20幾年啦。咁咧根據余光中先生嘅陳述咧，就係咧佢嘅總產量咧係唔多過5000行嘅，咁其中1/8咧係仲係寫俾啲細佬哥睇嘅，即係一啲諧趣詩咁樣。但係咧，憑呢個咁極少嘅量嘅創作咧，艾略特咧係可以成為一個世界性嘅大詩人咯。咁佢早期嘅詩咧，主要咧就係以荒原為代表作啦，《The Wasteland》 嚇。 但係咧到1927年嗰陣時咧，就歸化為英國殖民，叛依咗英國嘅國教嗰陣時咧，佢就開始咗第二個寫詩嘅方向咧，就係、是主要咧就係喺宗教裏邊咧找尋寧靜嘅境界啊。咁然之後咧，佢寫嘅詩咧已經唔係咧，好似佢前期咁樣由意識流，即係話一啲互相交錯，但係咧永遠都唔會預見嘅思想啦。去到咧講，因為失去精神上嘅依靠，失去信仰咧，而喪失咗生命嘅意義同埋價值。佢咧就再唔講呢啲嘢，因為咧佢喺宗教裏面咧，好似揾到咧一個方向咁樣。咁佢之後寫嘅詩咧，大半咧嘅典咧都係用聖經啊，同埋咧講一啲崇拜嘅儀式啊，聖徒嘅著述啊，同埋咧最引得多嘅前人嘅作品咧，就係、是、但丁嘅神曲啊。由嗰首詩聖灰日咧 Ash Wednesday 呢一個詩咧開始咧，佢就係轉向咧宗教嘅信仰啊。咁佢所表達嘅嘢咧，就係、是、一種懺悔同埋傳疑嘅感覺。最後咧就係、是、佢真正嘅傑作嘅出現，就係、是4個4重奏咯。係。咁呢個4個4重奏簡單啲嚟講咧，喺主題上面咧，佢係仍然咧仲係好深入同埋持久咁探索咧宗教嘅境界，企圖咧將時間同埋永恆變與常之間嘅關係咧修養到一種所謂無我嘅被動嘅狀態啊。咁咧，直以咧喺即系话呢个变幻嘅时间之流之中咧，揾到一种超时间嘅永恒啊！咁样就系呢个4個4重奏嘅主题，就系、是、简单就系咁样。 嗱，你刚才喺你嘅介绍里边咧，好详细啦。咁但系都提到一啲咧诗里边嘅我哋一啲主要嘅形容词，譬如话意识流啊呢种嘅写作手法啦，同埋一种所谓好客观嘅描述嘅方式，就脱离咗一种好主观嘅感情或者好直叙嘅表达啦吓。咁但系譬如点样了解呢啲字眼咧？譬如话点样将我哋游离于物之外啊，或者话冇自己对事物嘅睇法，甚至系意识流呢啲咁样嘅名词啊，对于一般嘅读者或者系听众嚟讲咧，都可能听过，但系唔系太过了解啦。譬如喺艾略特嘅作品里边，我哋点样首先睇到意识流呢一个咁嘅处理嘅手法？ 意识流呢个咁嘅处理嘅手法咧，其实系好多当时同期嘅作家咧都好常用嘅，即系咧佢哋可以讲咧就系话睇咧嗰个我啊，嗰个我咧就唔系一个即系连续性嘅或者有一个整全性嘅主体，即系我哋如果细心观察自己嘅谂嘢方法咧，都系咧即系好 片段式 好，即系一时你谂下呢样，一时你谂下嗰样，而咧即系话一个好连续嘅我嗰个主体咧，其实系一种逻辑上嘅创造咯，吓咁样咧，所以即系话当啲艺术家咧或者文学家咧重新再发掘过呢样嘢出嚟嗰阵时咧，佢哋咧就系好针对咧我嗰个建立啊，唔系一个连续性嘅逻辑嘅建立咯。你只系透过一个反省嘅意识先有呢种 嘅諗法嚇，仲有一個所謂連續性嘅主體喺度嚇，咁呢個同哲學上邊一啲知識論都有關係嚇。咁或者我哋不如以咧艾略特嘅作品嘅片段為例，睇睇呢種意識流嘅手法嘅處理係點樣樣啊？ 好啊，或者我哋睇一首艾略特嘅詩，係一個女士的畫像，係艾略特咧早年嘅第二首作品咧。呢首詩咧可以代表佢嘅早期嘅風格。咁呢首詩嘅主題咧係講咧一個老處女同埋一個年青人之間嘅關係嘅發展嘅。一個唔肯接受嗰位女子咧嘅愛情嘅一個青年人。呢两个人呢那种心境的表达，但是呢不肯接受之余呢那个表达呢是非常之暧昧的。咁讲嘢嗰位呢始终都系嗰个女人。但系呢另外一个部分呢就系呢嗰个内心反应呢就系属于嗰个年青人嘅。处理嘅手法呢就系好细腻嘅，或者我哋而家听其中嘅一段啦。 好啊。 十二月的一个下午，四周是烟是雾，你让景色自己去安排，看来是如此。 我特地空出这个下午来为你。 此外是暗了的房中，四支蜡烛，四圈光环投在头顶的天花板上，一种气氛像朱丽叶的坟墓，准备了为一切事物要讲的或不讲。我们刚去，不妨说去听最近的波兰传递那些序曲，由他指尖和长发。 好亲切啊，这肖邦，我想他的灵魂只可以复活在几个知己之间，二三知己，不会去祝福那花朵。在音乐室中，那花被游过，被盘问过。 对话就这样流滑，在淡淡的欲望和小心捕捉的懊悔之下，透过小提琴瘦长的音调，融和着软木的小喇叭，开始说道： 你不知道他们对我多重要，那些朋友，你不知道多稀罕、多奇怪啊！去寻找，这么零零碎碎拼起来的一生。说真的，我才不喜欢呢。你知道，你眼睛真灵，你真是好会观察。去寻找一个朋友能具备这些条件，具备而且能付出这些条件，友情就靠这些做基础。我对你这么说有重大的意义，要失去这些友情，生命多可怕。 哋听到嘅咧就系英国诗人艾略特啊，佢早期嘅一首诗作叫做《一个女士之画像》嘅。咁嗱，啊嗰阵时我哋听完刚才嘅片段嘅时候咧，都发觉咧，如果我哋要欣赏艾略特嘅作品咧，系必须要非常之留心吓，亦都系注意力好集中，啊好主动嘅，做一个好主动嘅读者。似乎我哋唔能够咧就咁啊，即系好舒服咁样坐喺度，好被动去听一个故事，或者系听一个作者好直接嘅交俾我哋一啲信息啊，我哋系要自己去连接埋一啲唔同嘅象征，知道咧到底系边一个人讲紧说话，或者呢一段所谓意识流嘅嗰个嘅讲嘢嘅方式咧，系嚟自边一度啊，来源系点样啊咁。咁但系其实一个普通嘅读者咧吓，如果唔系咁接受到呢啲自由诗嘅时候咧，有冇啲乜嘢窍门或者方法咧？可以介绍俾我哋咧，要注意啲咩地方吓，去睇一啲咁样嘅作品？ 其实刚才我哋听嗰首先一女士之画像呢已经系比较浅嘅，因为佢只系写两个人嘅心境。虽然呢我哋发觉佢都系有少少引经据典啊，譬如话朱丽叶嘅坟墓啊、肖邦嘅音乐啊、诸如此类呢啲咁嘅嘢。咁如果我哋呢系冇呢个即系文化嘅背景呢，欣赏起上嚟好似你讲呢就系好困难。但呢到佢后来嘅诗呢呢方面嘅困难呢就越嚟越多，因为咧佢到后来嘅诗咧发展到咧已经都唔系再写咧一啲人嗰、那个内在嘅感受啊，佢认为咧内在嘅感受咧系艺术咧系唔可以直接表达到出嚟嘅，即系话艺术点样可以直接表达内在嘅感受咧？唯有咧靠一种所谓客体拼喻法啦，呢个译法系余光中先生译，就系话 objective creative 啊，就系话咧透过咧对一组嘅物件啊，或者一个状况啊，或者咧一连串嘅发生嘅事情咧嘅描写咧，而慢慢咧系隐喻咧一个特殊嘅感情出嚟啊。咁嘅时候咧，我哋发觉咧佢后来嘅诗咧系越嚟越难懂啊。点解咧？因为咧佢嘅诗嘅暗示咧系越嚟越扩大啊，而将说明嗰个范围咧系越缩越少啊，咁呢种咧以主为客，将嗰个主即系内在嗰个感受咧，完全系摆晒去一啲外在嘅物件嗰度嚟表达嗰阵时咧，加上咧时间嘅压缩，时间压缩喺艾略特嘅诗咩意思咧？即系佢咧有时用嗰啲英文嗰种时态啊，或者甚至乎唔用动词啊呢啲，令到咧啲诗咧只系咧好似一忽一忽一忽咁嘅一个意象一个意象一个意象咁样拼合埋一齐啊，而咧系冇晒嗰种陈述啊 ，narrative 啊，即系冇起承转合咯，只系一个个意象咁样摆埋一齐嗰阵时咧，再加上咧佢用好多嘅典故咧，呢、這个咧就形成咗艾略特嘅非常之难懂嘅地方啊。咁所以咧，我哋去研究艾略特嘅诗嗰阵时咧，唔多唔少咧，我哋要对欧洲诗咧系有一个比较文学史式嘅了解先，然之后咧先可以咧即系慢慢咁样咧系去掌握到佢咧点解去写呢种诗，同埋可以欣赏到佢嘅写诗嘅特殊嘅方式咯。 而且唔单止系咁添吓，由于咧欧洲嘅诗人咧，正如阿略特都系一样啦吓，就系多用一啲历史嘅或者系传说啊、文学啊或者系神话咧，作为佢嗰个嘅中间嘅材料啦。咁我哋亦都系应该要对呢啲嘅引嚟嘅典故咧，都有多少认识，先至攞到佢完全嘅含义啊。咁可以话咧，阿略特嘅作品咧，难度非常高，挑战性亦都好大。咁亦都系咧喺英国文学史上边一个好突出嘅例子。作为一个自由诗嘅诗人，如果一啲喜欢挑战的读者呢，不妨拎起他的原作来看看的。今晚唔该晒葛恩哲博士和我们这么详细的介绍。 世界文学之旅，钟杰良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